这个是 Max 为 LibreVox.org 所作的录音，2008年的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卷三第79首，次北固山下黄湾。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船，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，乡书何处得，归雁洛阳边。完毕。所有 LibreVox 的录音都属公众所有。